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一平。 喂，一平啊，喂，今日咧啱啱睇咗嗰套新戏，《夺宝奇兵四》啊， 冇错，《 Indiana Jones》啊，系呢个咩话？水晶骷髅国系嘛？ 系啦，冇错啊。 系点啊？嗰套戏如何呢？ 我觉得佢都十分之好睇嘅。如果有睇过以前嘅观众咧，我谂都会继续会中意呢套戏。未睇过嘅观众啊，更加会中意史提芬史不普呢套戏嘅。 哇！今次系史提芬史不普同埋咩？佐治卢卡斯同埋 哈里逊。系啦，冇错。 好耐未试过一个 reunion 啦，可以讲 系。系啊，成即系成。 好似相差咗成十几二十年啦，系嘛？呢套戏 系啊，有二十几年啊。 喂，咁今集呢其實係覺得點呢？因為哈里遜福真係老咗好多啦，當然，咁但係個表現覺得得唔得？ 佢都仲普通未老嘅， 係咪？ 咁我諗都唔會太令人失望。 嗯，即係我自己就好滿意啊，反而我覺得睇嗰陣呢，覺得嘩，返嚟啊，嘩，真係返嚟啦，大師兄返嚟啦，嗰種感覺。因為我初呢可能驚呢，嘩，會唔會有沙窩咁啊，即係新嗰同舊嗰套話唔係嗰回事。喂，唔係喎，呢套我覺得真係我自己覺得好 Indiana Jones 嘅感覺囉。 係啦，冇錯啊，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初都有保留，到底福伯而家咁大年紀會唔會都會差啲呢？原來都唔係。都是有回以前的影子。那我想順便提一提，如果前那三套作品，如果你們是未看過呢，現在最有機會呢，就可以落信和買回一套很超便宜的精裝版，是 日本版來的， 是啦，$38而已，咁可以一次過睇返曬三套，再睇呢套。 咁但係佢嗰套冇呢個嘅中文字幕啦， 英文嘅程度都唔會太深嘅。 係， 即係你如果想追返，用一個最平價追返呢，就記住個信和地牢嘅。 要有埋製作特輯嘅喎，係咪？ 冇錯啊！ 咁真係要買嚟睇下，你買咗係嘛？ 買咗， 正係嘛？ 甚至乎你唔買呢套，買返我哋祖國嘅有中文字幕嘅版本亦都得，嗰套係$100啫。 咁即係未睇過舊嗰三套，一定要先重温翻先啦。好，咁我哋講下呢一集啦。咁水晶骷髏其實咩嚟嘅呢？ 一個舊嘅一件古物嚟嘅。咁到底係邊？應該係瑪雅文明係咪啊？ suppose 但係佢又唔係嘅喎，呢一套，即係佢攞咗嗰樣嘢嚟去發揮，但係咧又講咗第啲嘢嘅。其實今次咧，我上一集都講過啦，話個水晶骷髏咧，因為有啲好似外星人個頭，喂，原來真係，結果咧最尾咧真係同外星人 有 關係嘅。 好似聽 講有 飛碟出添㗎，係 最尾係有飛碟出嘅。咁或者爆唔爆咁多，其實都冇所謂嘅。最緊要唔係故事，係佢嗰個講故事嗰個能力。 冇錯啊。 咁其實講唔講咧？講唔講個故事咧？講多啲啦。 講少少啦，都唔怕嘅。 OK。嗱，咁其實一開始咧就講啊 Indiana Jones 啊，俾班蘇聯嘅特務啊就捉咗啦。咁啊去咗呢個 Area 51， 嗱佢又冇講明，但係暗示啦。咁啊做咩嘅咧？咁無端端捉咗去嗰度做咩咧？咁 啊做咩？ 咁你同埋可能你會問啊，做咩啲蘇聯特務入咗 Area 51？ 咁其實佢哋就即係當然偽裝咗係美軍嘅最初嗰陣嚇，咁之類咧。咁詳細大家入去睇啦。咁佢去到嗰度咧，原來叫佢咧揾一個佢以前曾經去研究過一個 case。咁當然佢唔完全知道係咩嚟嘅嗰時研究嗰陣，因為係佢哋每個人咧就係知道一部分。咁原來咧就係有少少好似羅茲威爾嗰個外星人嗰個屍體咁嘅嘢嚟嘅。咁揾到呢個嘢之後，咁做乜鬼嘢嘅咧？初都好似冇乜關係咁，嗰班人入去打走咗啦。咁之後咧，後來就發現啊，原來咧佢哋揾嗰個水晶骷髏咧係有關係嘅。 有咩關係咧？咁樣 當然後尾係發覺原來個水晶骷髏就係外星人個頭骨嚟嘅。 好似話唔止一個喎， 係啊，有十幾個，好似13個定乜嘢㗎？咁其實佢哋話咧，如果將嗰個水晶骷髏攞翻翻去揾得翻嗰個所謂黃金之鄉嗰個神殿咧。咁其實攞返返去之後，佢哋就會得到一啲力量啊。咁當然有啲人佢係純粹想搵黃金嘅啫，其中有一個佢啲出賣咗一個 friend 咁樣，嗰個想搵黃金。 我想提一樣嘢呢，今次現場都介紹咗一個新人物，好似聽講話福伯喺裏面有個仔喎，係咪呢？ 係啊，咁其實就係由變形金剛嗰個男仔啦去做返嘅。咁其實佢我哋初以為嗰個故事就梗係好老土啦，即係明知佢今次講 父子 係咪，即係梗係一開始講佢哋相處唔嚟呀，即係相處咗幾十年相處唔係喎，大家唔好誤會喎，完全唔係咁。原來呢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有個仔嘅，個仔亦都唔知佢係佢老豆。 同邊個生嘅呢？有冇講 就係第一集嗰個女主角。 喔、哦、都出返今次 係冇錯啦，就專登搵返返嚟嘅。咁呢個真係成家團聚啦，講佢哋。咁但係開始嗰陣就冇 即係如果大家已經知道咗，冇得講啦。但係你唔知道，你唔知道佢係個仔嚟嘅，即係佢哋自己亦都唔知嘅。咁查咗大輪之後，後屘先講嘅。咁佢嗰個仔其實都係係又因為啲線索嘅原因啦，就想嚟揾個現野宗瑞救翻佢媽。咁佢當時係唔知佢係佢老豆嚟啦，唔知現野宗瑞，佢亦都唔知係佢仔。咁搞咗大輪最尾先知嘅。咁其實嗰 part 就我覺得即係反而即係。編排得好過一般會講父子嘅故事㗎，同埋亦都好過佢上一集就係講佢同阿 Indiana Jones 同佢老豆，即係老牌鐵金剛零七新通立理啦。咁嗰段我反而覺得係即係嗰個父子爭鬥嗰度就一開始已經係咁㗎啦。咁其實點解會爭鬥嘅咧？就係佢其實 Indiana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原來係一隻狗嘅名嚟嘅，就係佢屋企只狗嘅名。咁其實亦都係佐治路卡斯屋企只狗嘅名啊，用咗呢個名嚟做 Indiana。咁其實佢嗰個細個就好憎個老豆叫做 Indiana 嘅。其實 Indiana 唔係佢真名嚟噶，係個乳名嚟噶。 冇 錯。咁其實佢真名係咩 ？Henry Jones 咁。咁佢係 Henry Jones Junior， 佢老豆就係 Henry Jones。咁其實呢、這個佢呢一個呢一集嗰個新嗰、那個係啦，就係、是、The Third 啦，即係第三代。冇錯啦 ，Henry Jones The Third。咁其實其實佢哋呢一集就 introduce 咗呢一個新角色啦。其實相信咧，佢哋會想拍 繼續 就係講佢個仔咁延續落去。咁但係佢延續到咧，咁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大家再睇落去。 咁好似裏面係都會去尋找呢個黃金之鄉嘅喎，係咪有咁樣嘅鋪排落去咧？ 係啊，佢就靠住嗰個水晶骷髏同埋一啲指示啦，咁去揾嘅。 咁其實最後嘅結局會係點啊？ 最後結局當然找到啦，咁 詳細我諗又要 係啦，大家又會睇啦。咁其實當然 return 到嗰樣嘢，咁最尾嗰啲外星人嘅都 走咗啦。 其實嗰啲唔係外星人嚟㗎，佢套戲入面後尾有講翻咧，其實嗰啲係即係一個新啲嘅概念，就係佢哋係一個時空嘅旅行者啊，即係唔知佢係未來啊，定唔知邊度啊，即係主要佢唔係外星嘅。咁當然呢個嘢牽涉到一啲其他嘅 concept 啦，即係例如外星人係咪一定外星人咧？ 鍾博士都有話，嗰啲其實係咪即係等於未來嘅考古學家咧？ 係啦，冇錯啦，因為佢後來入到去嗰個黃金之鄉嗰度咧，發覺裏面哇，竟然有好多有中國啊乜鬼嘢嘅文物都有成，係勁過你一個大英博物館。咁佢話其實呢班咁嘅所謂外星人時間旅行者。時空旅行者咧，咁其實佢哋本身都係一啲考古學家，佢嚟呢個時空係去揾一啲咁嘅即係嗰啲咩話，嗰啲係文物啊， 文物 研究咁嘅。咁同埋所謂黃金之鄉咧，唔係真係黃金啊，佢最尾解釋就係、是、原來所謂黃金即係 treasure 啊，其實就係知識啊， 知識 冇錯啊 ，information 知識 冇錯啊。咁其實呢套戲咧，我覺得即係中間換咗呢個嘅德軍做呢個嘅。即敵人啦，換由德軍換咗做呢個嘅蘇聯啦，因為時間嗰度已經係過咗十幾年，係二戰之後，冇錯。咁其實呢套嘢呢一 part 咧，可能史畢寶都有少少暗示啊，即可能係咪呢個Cold War 咧就是、再來咧？咁因為而家你知蘇聯亦都好似又蠢蠢欲動啦咁樣。 咁呢啲係純粹個人意見啦。 係啊，咁就唔知啦，即中間可能有少少意思喺度嘅。 冇錯。 咁其實仲有冇意見呢阿一平？ 我就冇乜意見，總之呢套戲呢我覺得都適合一家大細睇嘅，嘅娛樂性都好豐富，可能都係呢個禮拜嘅首選。 哦，咁一定係啦，係一期嘅首選添啦。 咁仲有會嚟緊會有啲咩戲呢阿 Tasco 啊？ 或者你想唔想講下現在中有少少玩具係咪做一啲新嘅？ 會唔會留返遲啲講定而家講埋 呢？講少少啦，講現在中嗰 part 先啦。 好啊，咁我即係都跟返套戲啦，因為今日睇戲之餘呢都一定會逛下反斗城睇下呢個電影有咩商品，除咗之前出嘅十二支公仔三寸半之外呢，而家就加咗幾款迷你嘅 payset。咁有一 set 呢就係一個現在中成年一匹白馬，是經典的第一集的戲裏面的 pose 來的。 有多大隻的？ 三寸半的 size， 咁連埋一隻小的馬，咁可以擺 pose 同埋屈關節的。咁另外有一個呢就是一個小的神像的金神像的神殿的縮小的情景，連埋一個現在中，這個亦都是第一集的。 咦，咁你話有隻咩大膠咁上下的是嗎？ 大膠。大家是第二樣嘢， 佢就大家唔係咩？ 唔係 Indiana Jones 嘅， 唔係。 哦，朗膠 嚇， 朗膠係嘛？ 朗膠唔係。 咁你話壽屋朗膠喎，唔 係。係啦，壽屋朗膠，壽屋嗰只朗膠咧就出咗一隻朗膠就係、是。 四百幾蚊係一隻一彈上色嘅情景，就係 Doctor Indiana Jones 嘅情景嚟嘅，咁係揮鞭嘅情景。 哦、情景即係佢有埋地台啊， 冇錯，同埋佢係 上色靚嘅， 上色靚就要砌少少嘅。 因為朗膠喎，印象中好似好簡陋， 呢件商品都已經出咗， 唔簡陋嘅。 咁喺旺角嘅超人公司已經賣緊嘅。 哦 ，OK， 咁大家去睇下。 咁你可以如果即係有興趣呢啲商品嘅都可以去睇睇。咁而Indiana Jones除咗頭先講嗰啲情景之外，仲有一啲咧係未來會出嘅公仔啊、figure 嗰啲咧，就仲未有，咁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嘅。如果中意呢啲嘢， 咁我哋咪繼續講電影先啊？定係點啊 ？OK， 好，咁繼續講電影啦。咁其實Speed Racer 嗰套咩極速咩賽車手，其實我哋以前卡通係叫佢做咩話？麥克高高高係咪？其實咩嚟嘅咧？係龍之子以前有一套好舊嘅卡通片。 冇錯啊！ 其實今次你咪話可能聽到話佢啲配樂咧，好似會用翻卡通片裏邊啲配樂。 頭先嘅配樂應該係用翻當年卡通片，當然佢會就過啊。 其實我哋就冇睇嚇，咁佢即係聽聞。係 啦，冇錯。 咁同埋呢套戲仲有咩特別嘅地方？ 特別咧就有一個名詞叫卡夫。 咩卡夫之子啊？ 唔係喎，卡夫咧原來好似打功夫咁，係啲車打功夫喎。 哦，咩意思呢？ 因為原來咧佢啲車咧裏面有一個係好經常咧會做一啲特技嘅動作嘅，譬如360度轉啊，或者跳啊咁樣。 犀利過頭文字 D 嗰啲。 咁佢就有呢個名詞叫卡夫啊。 O K。 就係連隻 game 都係有咁嘅嘢嘅。如果你玩 V 嗰隻 Speed Racer 呢套戲嘅 game 咧，都會有講嘅。咁佢話呢個卡夫就係話你做嘅特技，你轉多幾轉咧，你就會多啲分。咁其實裏面套戲咧就係話嗰啲特殊嘅技能。佢啲車咧就好多特殊技能嘅， okay. 可以突然間360度彈起啊，會轉啊，會跳得好高啊，甚至乎有啲車碌會突啲嘢出嚟篤爆人架車啊咁樣嘅，所以係好多機關噶。 咁同埋今次套戲都好多明星做啊，阿 Wing 啊，係啊，Wing 啊，亞洲有 Wing 啊，咁我諗亦都。值得大家阿 Wing 迷嗰啲 去睇 下，迷歌迷者都會捧下場。 咁講下嚟緊啦，嚟緊係有 Star Wars 係咪好似話有新戲？係 啊，8月15日啊。 係咩戲嚟㗎 ？Commos 嘅 animation 版，即係卡通片。 哦，卡通，咦唔係 CG 嘅卡通，電腦卡通係咪？ 係啦，冇錯， okay, 電腦卡通。 一之前有一套嗰時喺 Much Music 裏面嘅有啲短好短嘅手繪動畫，已經有類似嘅。 係啦，冇錯。 咁今次呢套其實有咩唔同嘅呢？ 佢基本上係第二集同第三集嘅 之間 中間嚟嘅， 係一啲嘅劇情， 係保完中間嘅劇情。哦、到底嗰班 Jedi 特別 Anakin 同埋奧比溫發生啲咩事呢？同埋聽講話 Anakin 喺依度裏面有演出啲徒弟 一個女仔咯，就係、是、嗰、那個。其實那個角色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但係嗰時喺其實大家應該見過㗎，如果睇過套卡通咁就係、是、個頭隔離有兩班，唔知係邊咧定係角咁嘅嘢嚟嘅。係 啊， 咁就係佢有個咁嘅女徒弟嘅。 哦，女徒弟。 咁其實我睇翻網嗰度，其實佢個作用就係唔係嗰個故事咧，即係講緊嗰個製作單位點樣佢要擺咗角色咧，就係想將 Anakin 咧同呢個 Obi-Wan 啊之間個距離拉近啦，即係佢之前係師傅徒弟關係，因為佢而家就想整到佢哋係好似一對拍檔、一對兄弟咁嘅關係，咁所以咧連 Anakin 都會有個徒弟嘅。 我亦都想講一聲，如果大家想睇精彩嘅 trailer 咧，就可以上 StarWars.com 度睇嘅。 .net 係嘛？ 唔係 .com，StarWars.com 佢嘅 official 網頁咧已經有曬 trailer。 好，咁大家上去睇下。 如果未睇過啲人一定要睇，係好精彩嘅。 係咪都好似有啲玩具出？ 冇錯啦，聽講孩之寶已經火速為咗呢條拉咧，開咗一個新拉嚟做 product 嘅。 有啲咩咧？ 咁啊，有好多嘅 figure 啦，同埋最主要一件 vehicle 咧，係6月10幾號會出嘅，就係 AT-ET 啦。 咩嚟？ 咁我解釋 AT-ET 咧，就係 AT-AT 四腳戰車嘅前身嘅設計，係、 哦、 同樣係四隻腳嘅，上面有一支炮。咁呢壇咁嘅嘢咧，亦都會係非常之大壇，係可以擺嗰啲空出牌嗰啲白兵落去。 即係以前所謂嘅陀型坦克嘅前身。 冇錯啦，之前嘅。 因為佢嗰個係咪電影版好似都出過㗎嗰隻嘢？ 電影版出過，但係通常都係 CG 㗎啦，呢隻嘢就。 O K。 嚇，咁呢套空窩就依架嘢會係會出一個大嘅比例嘅玩具咁。 大家都會期待嘅。咁 幾時做啊？呢套新嘅 Star Wars 呢套卡通？ 8月15日。 OK， 咁大家留意一下。 應該睇下會唔會有機會香港同美國同步上映。 嗯，咁仲有咧，嚟緊好似就嚟上咪都 Hellboy 都有係嘛 ？Hellboy 有套新戲。 冇錯啊，係 Hellboy Two。 Golden Army。 Golden Army 係 啊。咦？呢套戲有咩賣點啊？ 賣點就係大家都中，即係如果你中意一啲比較怪獸型嘅 魔幻啊，係啦。 我佢就怪獸型啲嘅魔幻嘅， 佢本身魔鬼個仔嚟㗎，好似係咪？ 冇錯啊！ 但係幫咗人類㗎喎。 冇錯啊！ 由人類養大嘅，其實第一集咧都好睇嘅，但係唔知點解唔係咁多人中意睇嘅。 因為套漫畫咧，香港 唔係咁， 除咗你特別識睇，即係睇開書嘅人先會睇之外咧，佢比較冷門些少，因為佢唔係 DC， 亦都唔係 Marvel 嘅。 但其實啲特技咧做得好精彩㗎喎。 冇錯啦。因為咧係講一個地下嘅怪物兵團咧， 今集係嘛？ 對，即係 Hellboy 係要對抗佢哋。 係。 咁咧會啊，由一個由地底打到上地面，現實嘅世界。 即係大戰㗎咯喎！ 冇錯。咁你諗下一個現實社會，加埋有好多妖獸怪獸咁嘅嘢，都會係直接期待嘅。 同埋上一集最尾就打一隻即係好似墨魚嘢咁啦，咁但今集個大佬係都係人形嘅嘢嘅魔獸啊、 我就唔清楚，但係我見。即係我睇個 trailer 係一隻怪物咁，好大隻嘅怪物， 就同佢對打啦。 啊， 嗯， 或者係一隻好大嘅怪物都未定嘅。 嗯，咦咁除咗呢個之外嚟緊咧，係咪好似有套《媽咪》啊？即係呢個咩話？中文叫做《盜墓迷城》第三集。哇！今次呢套犀利啦，唔再講呢個木乃伊啊，竟然咧～主演嘅有咩呢李連杰啦， 冇錯， 同埋呢個楊紫瓊， 仲有呢個新聞人物艾莎貝拉。 Isabella 係咁，其實呢套戲係講咩？係講翻中國嘅喎，今次 冇錯啦，所以都好奇怪，點解仲要叫做媽咪三咧？同媽咪都冇乜關係。 其實個英文名就真係好似唔好關係，因為講兵馬俑。咁但係個中文名就冇問題喎，《盜墓迷城》以為咁秦始皇個墓《盜墓迷城》OK 喎，食到應嚇。咁今次嗰啲兵馬俑咧係翻生嘅喎，全部識係嘛？ 係啊。 嗯，咁李連杰係咪應該都係秦始皇㗎？係 啊，冇錯啊，應該都係，不過唔知奸定忠啊。 喂，咁關阿 Isabella 咩事？ 因為依套戲佢先掉到金龜世，所以 點解嘅？有咩關係㗎？ 聽講話佢嗰個 boyfriend 探阿楊紫瓊班，所以識到 原來係有啲咁嘅。咁奇怪 嘅，大家當呢個題外話，當一個。 不過睇個畫頭都幾精彩啊，係嘛？ 係啊。 咁呢套又係大家要期待嗰套戲啦。咁嚟緊另外仲有一套，嗱頭先呢啲係打嘅戲啦。 係啊，冇錯。 咁另外有一套咧叫做《Happening》啊，破天荒喎。 係啦。咁到底呢套係講乜嘢㗎 ？Tesco。 嗯。係咁 ，Happening 係咩嚟嘅咧？其實個中文名破天荒，我又唔係好知點解啊！ 啲 嘢 係 啦，其實 Happening 咧就真係有啲嘢 Happening 發生緊。其實咩意思咧？咁其實咧就係佢哋講個小鎮啦，即係個主要就係啲主角喺個小鎮嗰度。咁但係咧，其實佢又唔係講佢哋嘅喎，佢係講佢哋收到外邊咧，原來嗰啲其他大城市咧一路發生緊一啲嘅自殺嘅事件啊！咁啲自殺係好多人一齊自殺嘅喎，佢唔係講緊話一兩個喎。咁即係例如我哋睇過個畫頭啦，咁有啲。可能有啲地盤工人咁喺度吹緊水食緊晏，咁突然間 跳樓， 砰一聲，係啦，砰一聲咩事咧？咁一睇，哇！原來見到其他工友咧不斷都大廈度跳落嚟喎，好多人喎、 哦。 其實個場面好壯觀咁，但係其實亦都好得人驚啊。咁亦都有啲女仔無端端即係大家傾緊偈好開心咁樣，咦？突然間唔知做咩掹嗰個頭髮上面嗰個髮差啊，即係嗰支插住頭嗰支插死自己，哇！咁其實真係好得人驚。咁啊講全周圍啲人啊不斷就咁樣用一啲好暴力嘅方法嚟自殺，即係自殺都唔緊要，仲要好暴力嘅。咁、其實咩事呢？咁中間到底係咪有啲奇怪嘅嘢發生緊呢？咁其實呢個就係個謎底，就唔知嘅。其實大家要 而家都唔知嘅。 唔知咁，其實成套戲就係你要去揭開呢個謎。咁其實呢套戲就玩啲猜謎咁嘅嘢啦。咁其實個導演呢就係、是、一個印度籍嘅導演，其實好出名。 聽講話拍過 Sixth Sense 㗎係嘛？ 冇錯啦。咁就係一個好出名，其實喺美國咧，大家就好期待呢套戲嘅。咁可能香港大家唔係 咁大家留意一下，因為 Sixth Sense 個結局都十分之好寫得。我諗佢呢套戲都 有出人意表嘅結局， 都會 OK 嘅。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係，咁其實有 trailer 又成，呢套戲都近期都會好快會上映嘅。 6月啦，應該都會。 冇錯啦。 咁嚟緊仲有啲咩戲呢？ 好多啊，聽講嗱，有一套就唔知香港會唔會做嘅 X-File 啊？ 做啊，梗係做啦。 但係即係而家暫時都好似冇乜資料喎。 唔係啊，有啦，如果你去戲院睇已經有咗呢、這個有上映時間嗰啲㗎啦。 哦 ，OK， 咁、大家都要留意啊，因為又係闊別多年。 反而咧，蝙蝠俠呢套喎，有冇啲咩資料啊？即今次蝙蝠俠香港攞景㗎嘛，即其中有一個嘅。一段啦， 淨係嗰個即係大家都係睇嗰段戲。 咁又唔係，梗係唔係啦。其實今次最矚目嘅就係做呢個嘅 Joker 小丑啊。係 啦。 嗰其實就係以前做過呢個段背山嗰個靚仔啦。但呢集可能你睇唔到佢個真樣啦，佢化咗嗰個小丑裝。 哦，亦都好可惜，係最後一集。你亦都又 唔係 Batman 最後一集。 唔 係 啊，係嗰個演員嘅最後一集。 演員，因為個演員已經 過 咗 身 啦。咁其實呢集所以點解會即係製造咗咁多 voice 啊？咁其實呢個其中嘅原因，同埋咧話佢嘅演出非常精彩。 喂，但係我提咗一樣嘢喎，唔知大家留意一下會唔會陳冠希段戲會冇咗？ 唔知啊，佢就算有都其實一個 shot 嚟嘅啫，所以大家唔使太在意呢一 part 嚇。即係其實香港嗰部分咧都唔會好重嘅。咁所以個重點反而唔喺香港啦。咁當然啦，我哋香港人即係覺得好好嘅，一個 shot 都夠㗎啦。咁其實個重點都會喺翻 Joker 身上啦。咁同埋舊嘅一啲角色，即係例如上一集嗰個 Scarecrow 嗰啲都會有翻。其實佢原本咧呢個 series 咧真係想儲嗰啲壞人㗎，即係唔同以前咁咧一集打一個就死咗。佢又想一路咁加落去，咁就好可惜啦。小丑今集即係個演員就 不過唔緊要嘅，可以揾個第二個人演嘅啫。 咁係，即係可能呢個角色會繼續有囉。咁其實呢個大家再繼續留意啦。咁其實有再新嘅消息，我哋會再同大家講。咁係咪仲有一套咩窩衣係咩嚟㗎？有冇聽過窩係一棟牆嘅窩呢？窩衣呀。 卡通片嚟喎。 係咪係咩嚟㗎先？ 一套迪士尼嘅動畫片嚟。 咁就係佢個主角係一個機械人仔呀。其實呢，唔知大家以前有冇睇過一套叫 Short Circuit， 叫做咩話？ 霹靂五號。 係霹靂五號，其實大家如果有記得呢，就係另一個都好機械人嘅機械人嚟嘅。咁其實佢就講佢即係嗰舊嗰套就講佢即係突然間呢個意外之下呢產生咗一個人類嘅意識呀。係咪？即係突然間有咗自我意識。咁其實佢係輕鬆嘅啫。咁呢一套其實詳細都好似講呢隻其實係一個處理垃圾嘅一個機械人仔嚟嘅。係 啦，冇錯。 咁呢套或者大家都留意一下啦，都算係一個科幻嘅電影啦。咁其實嚟緊仲有冇咩電影同大家講呢？即係我哋講下啲玩具嗰啲咁嘅嘢呢。 可以講下玩具，其實戲好多，但有啲都仲未供應或者未有資料，咁留返遲啲講，咁可以講下近排見到啲乜嘢。 好，咁近排見到啲咩呀，阿一平？ 我近排呢就見到即係比較踏入呢個五月，因為考試季節就比較少嘢出，咁就見到有啲山口可動出咗。 山口可動係啦，即係呢個 Rareful Tech 嗰個 Rareful Tech 嗰、那個係有咩出咗呀？ 出咗天元突破嘅紅蓮之眼啦， 係 就仲有一隻偉基里，即係 麥斯藍色嗰架， 藍色麥斯，同埋有一隻敵人嗰邊嘅，我哋叫兩個雞嘅，我都唔知咩名。 兩腳雞，哦，即係一個 pot 咁，跟住佢兩隻腳跳下跳下，白色嗰隻。 冇錯。 係啦，就係、是、超時空要塞入邊，即係最即係可以叫做流羅嗰啲啦。咁但係出得好靚喎，聽講。同埋佢好好嘢嘅喎，佢單腳都平衡到嘅喎。 佢仲可以換一個火箭筒喺上面，有兩個換裝嘅。 係咯。喂，咁講翻啦，紅蓮之眼啊！即係天元突破，喂，好似另外仲有一隻合金出咗係嘛？ 冇錯，有一隻幾 好靚下喎， 係非常成千，即係接近2000蚊嘅嘢， 咁犀利， 同埋比較係少啲地方有，咁我相信呢隻嘢 我都未見過， 因為我就淨係見過盒，就唔知嗰隻嘢即係冇人 show 出嚟， 邊度會睇到？ 大概灣仔或者旺角啊，即係都係大家行開 邊度咧？我都見唔到， 我都冇咗印象。 OK， 因為但其實係翻咗嘅， 翻咗 ，OK， 咁佢係咪好似有啲 metallic 色啊咁嘅版本 ？metallic 色嚇，又有個紅色版本。 紅蓮之眼好似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啊，即係香港未做啦。咁但係呢套係 Gainis 嘅一套比較近期嘅一個作品啊。 冇錯。 咁其實初初做嗰陣亦都唔係過咁睇好喎。 係啊。 你覺得點啊？你睇過？ 我覺得都幾熱血嘅，即係呢套嘢係強調男人熱血嗰樣嘢。 即係我一熱血一谷咁就勁啲㗎喇， 冇錯啦，越強越強，即係不畏強，即係強暴嘅呢套嘢就所以嗰個氣氛都十分之幾男，即係男兒，即係氣概，大家可以睇下。雖然畫面呢 就比較粗糙啲，但我覺得佢依啲畫風就比較，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簡陋，只不過係似有少少美國嘅畫風。 style 啊，其實係一種係嘛？ 係啊，美國畫風。 喂，其實佢啲紅蓮之眼咧都怪㗎喎，我見佢嗰個頭，如果嗰好似個 Q 版得個頭，有啲手腳咁嘅機械人仔。跟住，跟住同另一個肥機人合體，跟住變得好有型嘅喎。 係啊，所以呢套嘢你都 仲有喎、啊。佢個造型咧，有個好似月光咁嘅，有少少似以前嗰、那個係咪珍寶衫係嘛？ 係啊，珍寶衫。 其實佢玩咗好多即係以前嘅舊嘅大機械人片嘅一啲橋嘅。 冇錯。 咁其實咧，如果根據個故事咧，原來嗰個機械人仔啊，你冇見佢好似好低能嘅嘛？其實嗰個機械人真係好犀利，即係佢係潛藏嘅能力咧係無限嘅。咁、哦、其實佢個成個故仔咧就係講叫螺旋族啊，其實我哋人類咧就屬於螺旋族啊，因為我哋 DNA 咧係一個螺旋嚟嘅，咁其實成個銀河亦都係一個螺旋嚟嘅。咁佢連佢最終嘅敵人都係佢早期唔係打呢啲咧，後來係打呢個神咁嘅嘢㗎，咁佢就係反螺旋族。咁其實原來呢啲即係呢啲咁嘅螺旋族咧，就可以驅動到呢啲咁嘅機體咧，咁就發揮無限嘅能力。咁其實嗰個細機人咧，原來係可以同任何嘅機械再融合嘅。咁所以嗰個肥機人咧，原來佢就係喺嗰啲壞人啲敵人度咧，即係搶翻嚟嘅咋，原本 搶翻嚟， 係啊，即係其中一隻怪物嚟嘅啫嘛。咁點樣搶翻嚟之後，佢原來咧嗰、那個細機人咧撞落去嗰個頂度咧，就可以同佢合體。咁原來嗰個機咧，即係當然而家個主角機啊，就係合體到呢個部分啦。原來故事裏面啊，後來佢直情係同佢自己嘅戰艦啊，甚至乎同成個銀河啊合體㗎，最尾好誇張㗎，係啊，但係好睇㗎喎，大家一定要睇落去嘅。 其實我諗咧，我覺得佢個 feel 咧有少少似呢個魔動王，即係如果 個造型咯， 如果大家鍾意魔動王嘅朋友呢都可以不妨搵嚟睇下，因為呢套嘢都實際係幾精彩幾熱血嘅。 其實故事就唔似嘅，個造型啫。 同埋呢佢男主角個師傅呢係非常之熱血啦。 即係佢個大哥啊。 包你覺得 有啲似 福 卡好多個呢啲咁嘅前輩嘅角色即係撈埋咗啦。即 係 中段就死咗㗎啦。咁個主角呢就代替咗去領導佢哋嗰個嘅紅蓮團啦。咁或者呢個古仔就大家即係買啲碟睇或者點樣啦，咁其實我哋個產品咧就覺得都出得唔錯嘅。咁除咗呢個之外， 你話好似有啲大嘅超人喎，係咪有啲膠袋？ 係啊，嗰啲以前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啲膠袋裝嗰啲景品咧，就出過啲超人嘅以前，咁啊停咗好耐啦。咁因為咧嚟緊有套新嘅超人嘅鹹蛋超人啦，我哋講係嘅 Ultraman 嘅電影啊，超人八兄弟。又會做喎，咁 咪 係啊，咁佢而家又出翻呢啲咁樣嘅，但佢而家咧今次咧就唔係膠袋嘅，今次係有紙皮底啦，咁有吸索面嘅，咁個 size 都冇以前咁巨型，但係咧就精細啲，咁暫時咧係出咗呢個七星俠啦，同埋呢個嘅尼奧啊，咁所謂嘅一對嘅師徒啊，咁樣嘅組合嘅，咁遲啲會一路出落去嘅，出曬咁多個超人為止，咁咧就大家可以去旺角睇下啦，超人而家亦都賣緊啦，咁相信遲啲都會好多玩具。 聽講而家好似無線做緊 Max 喎，係咪做緊超人 Max？ 哦，啱啱上個禮拜日上啊嘛，其實咧無線就好得意嘅，成日買翻啲兩三年前嗰啲即係版權差唔多到咁上一期咧，佢哋先買可能平啲啦。 你可唔可以介紹少少？其實 Max 都玩翻好多舊，但 Max 其實都玩翻好多舊超人嘅嘢。 OK， 其實 Max 係咩嚟嘅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咧有一套叫做超人 Lexus 啊？咁其實 Lexus 咧，本來好有野心，想玩啲比較成熟啲嘅一個嘅 劇 feel 啦。 唔係日劇 feel 咁簡單嘅，淨係恐怖啊、懸疑，即係比較大人睇嘅故事啊。咁其實咧，原本佢嗰個寫古仔嗰個即係寫小説版嗰陣咧，即係寫嗰啲以前舊嘅七星俠嗰啲咧，就寫得好出色㗎。咁所以就揾佢嚟做呢個嘅故事啦。咁其實初初頭開頭都開得幾好嘅，幾懸疑啊。咁大家有啲謎去解嘅。咁但係咧後來就唔係好接到落去啦。咁同埋可能始終超人個電視版咧都係以十歲八歲嘅細路仔為主，即係日本嗰方面嘅定位係咁啊。咁可能細路仔唔係咁接受啦。咁後來又無端端轉咗好似變咗低能少少咁嘅，咁其實你發覺 Lexus 就好怪嘅根本，咁其實咧你可以話甚至乎係腰斬嘅，咁嗰時 Lexus 喺日本做嗰陣咧，咁其實做下咧就已經無辜辜喺個做完 Lexus 竟然唔係做 Lexus 下一集做咩喎，係做 Max 嘅呢個嘅廣告嘅，咁就話嚟緊嘅超人 Max 會出啦咁，咁其實超人 Max 咧就係一個救亡嘅嘢嚟嘅，係當時 救亡 係啊，咁因為 Lexus 個收視唔得啊，咁所以即係就推出 Max 去救亡，咁當然佢哋又唔會話即係 cut 咗唔做嘅，咁最多短啲快啲完，咁即時咧第二個禮拜就上 Max 噶啦，做完咗 Lexus 之後， 聽講話 做超人吉田嗰個黑布進都喺裏面做返司令㗎係咪？ 係啊，其實佢呢套嘢呢就係、是、反而呢係第一套呢開始玩返即係一啲舊元素嘅第一套嚟。 同埋個女隊員櫻井浩子都會做返。 做一個女博士咁 喎、哦。 即係有啲似以前新世紀裏面赤木博士咁啦。咁佢呢套嘢除咗呢啲人演員會出返之外呢， 怪獸都會出返。 冇錯啦，呢套呢係第一套超人片呢玩返舊嘅怪獸出場嘅，係呢度開始嘅。 應該好精 彩。即係其實後來嗰啲 Marvelous 嗰啲呢都係食返呢套嗰個橋嘅啫。咁、哦、所以呢套嘢其實佢哋係一個初初諗嘅救亡啦，但竟然又俾佢開發到啲新嘅路線喎。咁同埋呢套戲仲有一樣得意嘅就係呢嗰班嘅隊員啊，竟然呢喺呢個嘅，如果大家睇過死亡筆記電影版呢，佢哋其實就係喺死亡筆記裏面呢演出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咁例如嗰個超人 Max 呢、哦、即係嗰個佢哋而家亦做海斗啦嗰個角色。咁嗰個角色呢原來就係喺死亡筆記嗰個電影版呢後來開槍射死嘅夜神月嗰個警員啊。 喔、哦、嗰、那個警員 係啦，就係嗰個就係超人 Max。咁、哦、而裏面嗰個女機械人女隊員呢就係、是、夜神月個妹喎、哦。咁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呢就會覺得幾得意嘅。 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在日本呢係做咗 Max 先至做呢套死亡筆記嘅電影嘅、哦。因為 Max 真係兩三年前㗎啦喺日本已經。 咁大家都、如果喺免費電視台做大家都要 看。係呀我相信今年大家又會重拾返對鹹蛋超人嘅一啲興趣嘅。咁其實日本嗰邊呢今年就會做呢、這個超人八兄弟，繼上次超人五兄弟之後，咁上次呢就係、是、紀念呢個阪神地震啦。咁其實今次呢就係、是、講呢個咩話，係 Yokohama 即係 橫 濱，係啦橫濱開港，唔記得咗幾多周年咁樣嘅。 喂聽講話好似係平成超人㗎喇今次。 今次呢係講 Marius 呢超越時空去咗迪迦地嗰個時空㗎。哦咁就會遇到迪迦啦、Dina 啦、Gaia 咁嘅，咁當然後來會嗰啲其他嗰啲舊超人會嚟幫手啦。咁總共有八個超人嘅，咁其實講乜就真係未知。咁但今次嘅主角反而可能會係即係迪迦啊，會咩得重飛啲。咁不過呢嗰班演員都年紀又大咗啦，你唔好大家唔好 expect 就係當然後生仔咁嘅樣，即係又老咗少少啦。咁不過都會睇嘅，今次呢套應該都。咁其實除咗呢個商品之外呢，係咪你好似話以前咪有一隻雲 spec 呢，即係好早期出嗰隻蒼之流星，你買過嚟 玩㗎？冇錯， 其實大家可能都冇買㗎，好少人會買一隻，因為蒼之流星香港冇做過啦，個樣啊大家又唔係咁鍾意嘅。咁其實你可唔可以阿一平可唔可以講下你買咗？其實呢隻其實原來好多 gimmick 幾好玩㗎喎。 其實呢我初初都唔知道呢隻嘢佢其實呢啲合金部分都幾多，同埋呢佢係有兩嗰隻蒼之流星力士拿的形態是可以砌兩隻的，它和早期和一個後期型的分別，同埋它的底座呢就會是有聲音的，聽聲音的，譬如發炮聲啊、發槍聲啊，同埋嗰啲人的說話的。 哦，咁得意。 同埋呢隻嘢呢就比較冷門，但係其實它都是新 YS 機械人卡通裏面一個歷程碑的其中一套嚟嘅、大家都知道新 YS 就是遲啲即係高達嘅公司嚟㗎，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下，同埋呢啲嘢而家比較已經賣到200多蚊，咁大家可以試下玩下。 哦，即係價錢都好平㗎。 係啦，但係有即係同埋佢換裝嘅可動性同埋換裝都好高嘅，咁變咗大家都可以試下玩下啦。 係，而除咗呢個之外呢，你話咩攻殼機動隊 係啦，因為我就係槍迷嚟嘅。近排呢包克神出咗一支 .50 嘅曲尺手槍，咁今次呢我就見到有一張海報就介紹遲啲有一支 8mm 嘅攻殼機動隊裏面嘅左輪手槍會出，大家都記唔記得有一個攻殼機動隊有一個係真人身份做隊員嘅，我唔記得佢個名叫乜嘢。 佢冇經過改造嘅。 冇啊。 即其中一個冇經過改造嘅隊員啦。 係啊，咁佢有一支 啲頭髮長長地嗰個。 長長地嗰、那個。佢嘅愛用手槍會出一支1:1。Okay.用 8mm BB 彈射得出的手槍，咁如果我諗槍迷同漫畫迷咧，都應該留意啊，因為咧有啲咁嘅1:1嘅嘢咧，就會幾得意嘅，即係類似而家包克神同一啲槍，即係出一啲槍出嚟係1:1咁樣，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聽講 Tesco 你又好似見到 都有蘋果核戰都有嘢出喎。 哦，係啊，你講開機攻殼機動隊咁蘋果核戰都係同一個作者侍郎正宗啊。係 啊， 咁早排咪出過一套戲咯，即係嗰套 係啊，冇錯。 Apple Seed 嘅第二集啦。咁啊 ，Hot Toys 嗰邊咧亦都會推出一啲波裝公仔嘅喎。 波裝公仔啊，點波裝法咧？ 咪好似日本嗰啲咯，嗰啲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即係有關節嗰啲咯。咁佢唔係好大隻嘅啫。咁但係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係咧每一隻咧會跟多一件 parts 嘅喎。咁嗰件 parts 咧原來儲齊咁多個人物。 砌咩 㗎？就係砌一個嗰個女仔用嗰個強化裝甲啊！ 哦，原來咁樣，咁會唔會似我哋玩開嗰啲日本嗰啲食玩咁或者 佢精細好多添啊！ 精細。 咁其實大家可以去即係 Hot Toys 嗰度睇下，佢都擺咗出嚟。 係啊。 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 仲有啲乜嘢會有啲可以講下咧？ 有啊，其實咧靜光模型展咧就即係做咗啦，咁其實裏面呢佢即係介紹咗呢個嘅 MG 啊嘅 version 2嘅高達喎。 version 2.0 嘅高達有咩特別呢咁樣？ 喔，佢今次呢就其實係玩返呢個電視版嘅外形嘅。咁但係呢個活動性非常之高啦，咁同埋嗰個骨架啊，今次即係你可以大概諗啊，好似個以前 PG 嘅骨架縮咗做1:100咁樣囉。 頭先我哋閒談時候你話佢嗰個線嗰啲線條係咪少咗啲線嘅咧？ 即係冇咁多咁複雜嘅機械線，簡單啲。咁但係咧，佢都係唔係話畫出嚟嗰只以前卡通嗰只咁薯嘅，但係佢就流線型啲咯。咁同埋咧，我見到佢扭到啲動作都好犀利嘅， 扭得好犀利。係 啦，即係零轉 身有槍。咁有冇花核戰機 嗰啲？咁嗰啲一定有啦。咁其實你當佢嗰啲配件啊同核戰機咧，係同之前出嗰只 HCM Pro 嗰只1:144差唔多啦。 哦。 咁但係主體本身係重點囉，咁就係佢本身係玩返個外形係似返電視版啦。咁其實日本嗰邊好鍾意喎，但係不過我見到好多網友呢喺香港嘅網友呢就會鬧啦，就話喂咁薯碌嘅一個膊頭做咩唔做大嚿啲，其實人哋就係想回歸原點囉。咁大家要即係識得欣賞下呢樣嘢先得。 我諗如果係高達迷都唔會錯過㗎。 舊嗰班係，但係後生嗰班我就包保啦。 即係唔鍾意高達嗰啲就冇得講，鍾意高達一定 OK。咁但係聽講話 MG 仲有將另外一隻。 其實講埋個高達先，其實嚟緊仲會出多隻 G 戰機㗎。咁係配返呢一隻 version 2。咁但係詳細資料就未有啦，得幅圖咁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咁其實除咗高達之外呢，佢仲會出埋呢隻太空坦克啊。其實太空坦克呢之前未出過 MG 啫。 喂，聽講仲有一個好大嘅機密喎，你講喎。 係嗱，可能大家覺得喂太空坦克咁殘廢咁企喺度嘅啫，冇嘢玩。唔係啦，今次呢聽講呢話會有摩打識行啦， 摩打 係啊，即係識行嘅。咁同埋咧，仲可能啲炮口啊，即係膊頭兩支炮同埋手裏面嗰四連裝咧，左右手都四連裝炮咧，都會著燈 嘅 喎。 哇，咁啊真係好似幾好玩喎！ 係啦，咁啊即係第一次係一隻會喐嘅 MG 啊，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上次我哋講過金剛飛天鑽啊，即係呢個嘅合金雲啦。 嚇！ 喂，其實咧，我睇多少資料啊，補充翻咧，原來咧佢係跟好多武器啊，因為佢呢套新嘅金剛飛天鑽我哋叫磁力鐵甲人啦。咁佢係個卡通入面呢佢用啲好大型嘅武器，即係大過佢好多。咁聽講呢今次呢隻呢都會跟埋嘅。 喔、哦、有跟埋咁 好。不過會唔會又分 DX 版同普通版就唔知啦。咁大家又要真係再睇落去。 期待。 冇錯啦。咁同埋呢之前啦嗰、那個 EX 合金啊，即係嗰個所謂嘅 Robot C 啦佐藤拓係咪咁嗰個就出咗呢個31之後呢咁就即係不幸逝世啦，咁但係之後呢都嗰個廠呀都即係依依不捨啦，即係對個市場依依不捨啦，因為好受歡迎呀。咁佢繼續出咗萬能俠啦，但係呢已經出咗呢 次。冇錯。 咁但係呢根據呢、這個佢最新嘅呢就會出呢個嘅遊王丸呀，即係 遊王丸即係變 神童三四郎呀。 哇好出名喎都。 冇錯啦，當然佢嗰個係出呢個電視版個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嘅，個樣都改咗少少嘅，就係佢就話根據呢個佐藤Robot C 啦，即係佢一啲手稿整翻嚟手稿去整。咁、 哦、 今次就合金啦，咁相信啲金啊合金嘅成分都應該幾重嘅。咁個造型都 OK 嘅。咁不過咧就同佢電視版嘅樣其實差唔多嘅啫。 哦，差唔多。 差唔多啦。咁佢今次亦都會跟一件柔道袍啦。咁同埋咧佢有啲飛行器啊咁。 因為我知道當年呢套嘢出嘅時候嘅商品，除咗有啲膠公仔同少少模型之外，都唔 係啊，其實 好多嘢出 產品係唔多㗎。咁但係其實呢套嘢好鍾意喎，香港嘅觀眾都幾鍾意呢套嘢。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到時出咗就買翻隻啦。咁仲有喎，除咗呢個之外咧，合金雲咧，仲有一個即係一個新嘅消息啊。 就會出翻呢個嘅機械人大戰 Origin 啊，裏邊有一隻騎馬嘅，叫做咩齋沙卡嗰只啊。 哇！即係啱啱出完模型 啫 喎。 嗰隻你同大家講下嗰隻模型係咩啦？ 嗰隻模型就係嗰個機械人騎馬嘅英姿，係一盒好大盒嘅模型嚟㗎。 都成千蚊係嘛？ 係啊， 靚㗎靚㗎，但嗰隻馬就唔變得型啦。但我相信今次合金雲咧，一定係會玩變形。 創新 係啊！嗰隻馬係可以再變成另一個機械人嘅。 即係呢啲新料嚟喎，都未有人講過喎。 提過下啦，網上咁其實而家都冇即係詳細嘅資料，都係嗰個圖咁樣啦。 大家又可以密切期待啊！ 嗯，冇錯啦。喂，咁呢、這個或者大家又講下，同大家講下啲雜談啦。咁其實你咪話想介紹兩套舊嘅嘢俾大家睇啊？ 冇錯，即係上一次我就介紹過一套《Time Tunnel》俾大家睇之後咧，就我今次想介紹一套叫做《The 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係。 咁香港就叫做《海底歷險記》，冇錯。因為呢套戲咧，亦都係我唔記得咗係。 嗰隻船叫咩名話？ Seaview 海 景 號 啊， 好多模型出過嘅，甚至乎到而家都有好多模型手版出過嘅。咁呢套戲咧，就而家唯一嘅一個版本咧，就係 HMV 有得賣，咁大家可以睇下。 咁呢套同嗰套海底六萬里嗰啲同唔同嘅？ 其實個有少少嘅概念就喺嗰度咯，亦都係講海底探險嘅。 嗯， 不過當然呢啲因為係早期六七十年代同而家嘅科技比較，就佢哋探險嘅比較。就會佢哋嗰個探險嘅領域亦都係比較 即係冇咁 落後啲啦， 係 嘛？ 有冇神怪嘢嘅呢套？ 都會有，譬如大嘅八爪魚咁，有啲巨大八爪魚。因為我記得細個睇過係其中一兩集。咁我諗如果大家想重溫呢套嘢，就可以買套碟睇下。 嗯，咁除此之外係咪另外仲有套《仙樂刀》啊？ 冇錯，近排咧亦都喺旺角某個商場地牢咧揾到好多平價嘅日本碟啦，就揾到呢套 OMJ Oliver Newton John 嘅舊戲。咁我相信咧，以十零蚊嘅價錢咧，如果你部機咧係全驅馬咧，我諗大家都可以買嚟睇啦，因為呢套戲咧就係 OMJ 嘅成名作之一，同埋啲歌係好動聽嘅。我希望大家咧可以聽。 有科幻嘅成分㗎。 神怪或者 哦，即係都怪怪影嘅。嗯，其實歌舞片咁上下嘅係嘛？ 其實係講仙女下凡嘅鬼老闆。 咁、哦、如果大家對呢啲舊作咧有興趣，咁可以去睇翻啦。 係啊，啲歌 睇過人都去睇下 㗎， 因為真係好出名。 仲有一樣嘢就係 OMJ 當年正值盛年，係最靚嘅樣嚟㗎，大家可以睇下當年啲 OMJ 幾靚。咁大家可以睇下靚女。 好啦，咁其實差唔多喎，今次 係啊，咁我哋下次先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